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9集，专挑鸭来选。七，出了郭家，三人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。半天后，傅壮才冒出了一句：“ 哎，太难受了，看来郭爸爸是因为想让我们多传播车新德的照片，才这么配合地接受采访。但这哪能放到新闻上呀？多打草惊蛇呀，还引人恐慌。不过也不好跟他说。” 温亦凡看着窗外的公交站，有些失神。钱卫华说道：“ 把我们该做的做了就行了。” 温以凡回过神，慢慢地说道：“在这上边没法帮忙，我们只能等嫌疑人落网了，事情水落石出后再把真相公之于众。希望这是另外一种能够告慰受害者在天之灵的方式。”三人在北隅又待了几天，采访了车新德当时的朋友和同事，又陆续跟警方交接了几回，之后才返回了南吴。根据负责南吴这边情况的同事的说辞，车新德还在逃逸中，车燕琴因为帮助毁灭证据也正被拘留，他身边的亲属都成了重点观察对象。回南吴之后，温以凡也被叫去公安局做了笔录，之后又得继续跟这件事的后续报道。整个国庆假期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，让他连一天假都没有放。温以凡中间有一天还接到过赵元东的电话，可能是因为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赵元东想找温以凡提一下，但那会儿他正有事在忙，没有及时接到，之后也没有再打回去。这些天温以凡到家都已经很晚了，洗了个澡之后就立刻闭眼睡觉，一起床又得出门，跟桑延也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。桑延对此倒是没有任何怨言，也不找他说话，只会催他赶紧去睡。国庆假期过后，温以凡才被批了一天假，桑延的假期也同时结束，两人完美的错开来。温以凡只能自己在家里补了一整天的觉，睡了个天昏地暗，连他下班回来都没有察觉到。醒来后，温以凡迷迷糊糊地出了房间，就见桑延正坐在沙发上喝水。察觉到他的身影，桑延抬眸：“ 醒了？”“ 嗯。” 温以凡嗯了一声，走过去趴在桑延身上，像一只树袋熊，他的思绪被残留的困意侵占，连话都说得很缓慢。“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 刚回来，没过多久。”“你这是睡了多久啊？” 桑延回抱住他，继续喝着水。“ 不知道，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的。”“你吃晚饭了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你这晚上还能睡着？” 听到这话，温以凡的眼皮动了动，抬头强调了一句：“ 我没力气。” 桑延瞬间懂了他话里的意思，又气又乐：“ 我说什么了你就没力气啊？”“ 哦，那我理解错了。” 温以凡老实认错：“ 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行了，还困的话就赶紧去洗个澡睡觉，不是只放一天假吗？” 桑延掐温以凡的脸，盯着他眼下的清辉。温以凡还趴在他身上：“ 嗯。” 两人就这么安静地待了好一会儿，温以凡忽地出声：“ 桑延。”“ 嗯。” 你说，车行德跑哪儿去了？这都多久了？他又没钱，现在也没人帮他，怎么一直抓不到人呢？ 温以凡的思绪有点飘，小声嘀咕道：“不知怎么的，桑岩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”他说会抓到的，还让温以凡这段时间不要自己一个人回家。啊，温以凡嗯了一声。桑岩说：“等我去接你。”这案子一直没有抓到嫌疑人，加上警方一直封锁着消息，也没有办法继续跟进，组内只能暂时的把这个报道搁置，先去做别的选题。尽管每天都在渴盼着车新德这样的人渣能够早点被绳之以法，但温以凡也没有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边。周六下午，因为要补国庆多放的一天假，这天桑岩也要上班。临近六点时，温以凡收到了他的微信消息，还是像往常一样问他什么时候下班。瞥了一眼剩余的工作量，温以凡估摸了一个时间，说八点半。桑岩回复了一个行。另一边，注意到时间差不多了之后，桑岩拿出车钥匙出了公司。他习惯性地把车子开到上安那边，想开到电视台楼下找一个地方停车，但不知为何，今天上安这块的人流量特别大，就连车位也没有剩几个。桑岩在周围绕了一圈，轻抬了一下眉梢，正思考着要不要把车子停到堕落街时，忽地瞥见附近有条小巷子。虽然没有多大的指望，但他还是发动车子往里头开着。还没开进去，桑岩突然注意到墙边站了个男人。男人个头不高，身材偏胖，在这样的大热天还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把自己捂得严实。他似是在躲着什么人，但又像是在找人，时不时探头往电视台的门口看。桑岩的指尖在方向盘上轻敲着。巷子内道路狭窄，注意到这车，男人下意识地靠边给他腾位。在这举动中，桑岩瞥见他略显熟悉的眉眼，渐渐地跟脑海中的猜测重合上了，是车兴德。桑岩眉目稍敛，力气再度升了起来。他从一旁拿起手机，迅速地打了110。他别过头，压着声音平静地把情况叙述完，而后便挂了电话。注意到这车一直在这没动静，车兴德慢慢地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他靠近了几步，当看到车内桑岩的脸时，立刻后退两步，随后拔腿就跑。怕他跑了，桑岩也下了车，往车兴德跑的方向追。桑岩的个头比车兴德高，没过多久就从后边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钳制住。桑岩的胸膛起伏着，把车兴德往墙上摁，极为火大。来这干什么？车兴德的脸被压在水泥墙上，他用力挣扎着喊着：“别碰老子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”桑岩后怕的心里渐消，极为庆幸自己过来了一趟。桑岩盯着车兴德，也没有因为他的污言秽语而生气。 喂。 闻言，车兴德费劲地扭头往回看。桑岩垂眼，咬着字句：“ 好那么久，也累了吧？为什么给自己找罪受呢？安安稳稳去吃牢饭，不挺好吗？” 闻言，车兴德瞬间变了脸色：“ 你才坐牢，老子坐你妈的牢！” 桑岩懒得再跟他废话，将他的双臂固定住，用力地往巷子外扯。车兴德完全敌不过桑岩的力气，辱骂了几句之后，又开始求饶：“ 啊，求你了，我也没做什么吧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是被冤枉的。” 这话呢，你去跟警察说。 桑延懒散道。见即将要被桑延扯出巷子，车心德越发恐慌，逃亡的欲望激发了他的潜能。某个瞬间，他用力地将桑延的手甩开。桑延顺势后退几步，在此过程中，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，滚动了几圈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桑延正对着车心德，瞬间对上他阴狠的眼眸。车心德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，朝桑延的方向扑来，银色的刀锋被路灯照耀，晃过一道光。 贱人，我倒要看看谁才是吃苦头的人。 整理好东西，温以凡弯唇，习惯性的给桑延打了个电话，但这回那头不像往常一样响一声就接起。温以凡边等着边往桌上瞥了眼，突然注意到漏拿了桌上的录音笔，他下意识地拿起来，与此同时那边也接了起来。他正想说话，那边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声。 你好。 温以凡一顿， 你好，请问您是？啊，我刚捡到了这部手机，手机的主人刚抓到个什么犯人，被刀刺伤了，现在被送医院去了。你是他的朋友吗？这手机要不要拿去给你啊？ 啊？什么？温以凡茫然地啊了一声，像是没有听懂他的话。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，但还流了挺多血的。 伤者是叫桑延吗？沉默几秒，温以凡的声音带了一点颤意。女人说： 我不知道呀，高高瘦瘦的，好像长得还挺帅。 您现在在哪儿？听着这话，温以凡用指尖掐了一下手心，抬腿往外头跑。到了女人所说的那条巷子中，温以凡往里头扫了一眼，立刻看到了地上的血迹。他浑身冰冷，一路的不敢相信，在此刻也像是落实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接过女人捡到的桑延的手机。屏幕已经碎了，有几道裂痕，边角还沾染了灰尘。温以凡点亮屏幕，还能看到两人在摩天轮上的合照。又问了几句情况，温以凡轻声说了一句谢谢。他转头看到桑延停在巷子口的车，他继续往前走，到路边拦了一辆 taxi， 上车去往市医院。所有可怕的念头在此刻钻进脑海中，让他丝毫不敢去联想。温以凡想到了父亲去世的那一天，可那天路途上他有桑延陪着，这一回他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温以凡不想自己吓自己，他相信桑延的承诺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手仍然不受控地发颤。他手上的力道收紧，眼前渐渐有雾气弥漫，一滴又一滴的眼泪顺势砸到手背上，冰冰凉凉的，在这大热天似乎能够透过皮肤冻到他的骨子里。他的视线糊成一块。温以凡盯着手上的录音笔和桑延的手机，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碰到了录音笔的哪个按键，静谧的车里顿时响起了男人冷淡又傲慢的声音。他说： 温上将，工作注意安全，你对象叫你平安回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